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眼下呢还在十一黄金周的假期当中，祝大家节日快乐，假期快乐，玩得开心尽兴。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要首先将视线投向法国巴黎。巴黎的民宿全球有名，很多巴黎人呢也通过民宿出租让自己获得了不小的收益，但是在民宿管理方面呢也遭遇了挑战。巴黎对民宿管理有什么新的规定吗？我们一起去关注。另外呢，还要来关注在加拿大前不久实行的全球最复杂的一次脸部移植手术。人的脸如何移植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手术？好，让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巴黎。旅游业是法国的一大支柱产业之一，眼下呢正值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期间，相信很多朋友在海外旅游的时候也会考虑来选择当地的民宿住一住。各种民宿网站也是借这个时机呢赶紧做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诱人的广告语啊，比如入住民宿比酒店便宜 50%、 十一黄金周大礼包等等的话语。那么看起来很美的民宿，其实近年来呢不断地遭遇一些社区和民众的投诉。对于房主们来说，出租民宿自然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对于其他邻居的住宿的干扰以及安全的隐患呢却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全球的不少的地方都对民宿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些出租使用的限制。眼下在巴黎就有不少的住户被旁边的民宿困扰着。那么巴黎市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管理措施吗？好了，我们下面去了解一下。 法国人弗兰克在巴黎的这栋公寓楼内已经居住超过4年的时间，不过现在他正在考虑搬家，原因则是楼下的房主将房屋作为民宿进行短租。弗兰克把民宿的流行称为噩梦的开始。2012年爱彼迎网站上的巴黎民宿数量只有4000家，目前已经迅速增至6.5万家。不少巴黎居民抱怨称，激增的民宿数量和过热的旅游业不仅影响了日常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当地物价和房租。为解决这个问题，巴黎当地政府已经要求所有民宿房东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信息注册。此外，房东们只被允许出租自己实际居住的房屋，而且一年最多出租120天。由于目前的管理规定收效甚微，巴黎副市长还提议禁止人们把整栋房屋进行出租，只能把部分房间租给游客。 C'est qu'Airbnb s'est détourné de son modèle originel et qu'on est passé d'une économie du partage à une forme d'économie de prédation avec des professionnels qui ont acheté massivement des logements, parfois des immeubles, pour les transformer en machine à cash. Et donc, notre rôle à nous, c'est de remettre un peu d'ordre dans tout ça. 针对这项提议，爱彼迎回应称，这与民众想法背道而驰且不合法规，并表示民宿短租业务能为巴黎当地居民增加收入，支付日常开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 表示民宿短租业务能为巴黎当地居民增加收入，支付日常开销。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另一个旅游王国希腊。希腊是由3000多座岛屿共同构成的，除了著名的圣托里岛之外呢，希腊分布了很多的小岛，每一个小岛都有宜人的景色和自己动人的故事。比如像扎金索斯岛、 就是著名的韩剧《太阳后裔》的取景地。很多人认识他呢，也是因为这部著名的电视剧。虽然该剧从头至尾都没有露出扎金索斯的名字，但是在剧中所描写的、所拍摄的沉船湾的美景，又怎么能被轻易的掩盖呢？扎金索斯早已经名声在外，被评为欧洲最美的八大海滩之一，被称为欧洲的东部之花。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斯基亚索斯岛，它也是因为一部艺术品而扬名于世的，这就是歌剧电影《妈妈咪呀》的取景地。一开始，这座小岛在众多希腊岛屿中是默默无闻，但是电影《妈妈咪呀》的成功，让这座与世无争的小岛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热点。不过，中国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出了名了，也会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失。那么对于这座小岛来说，眼下他们遭遇了什么困境呢？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由65座绮丽海滩的希腊斯基亚索斯岛是欧洲最闻名的度假景区之一，而拉拉里亚海滩又是斯基亚索斯岛中最负盛名的海滩。2008年，拉拉里亚伴随着音乐剧《妈妈咪呀》的上映而声誉大噪，全世界的游客蜂拥而来，无数情侣选择来此求婚或举办婚礼。大众离开时往往会带走一两块鹅卵石作为纪念，长此以往，海滩上的鹅卵石越来越少，部分区域几乎被捡拾一空。当地文化中心透露，如今较大的鹅卵石几乎见不到了。文化中心负责人托多里斯·佐马斯表示，尽管石头减少不会让海滩遭遇山体滑坡，但人为干预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摧毁自然美景，海滩上较大的鹅卵石几乎完全消失，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强硬措施。 Lately, we have seen that most of the pebbles were taken away, and that's because the thousands of tourists they are visiting the beach by boat. The only way to visit the beach is by boat. They used to take the pebbles as souvenirs. Then we have decided to take measures together with the port police of Skiathos. 当地文化中心联合警方出台规定，根据游客捡走鹅卵石的数量，罚款400到1000欧元不等。他们还在岛上各处树立标语，提醒人们可以拍照，但不要带走鹅卵石。此外，文化中心还在机场等地设立鹅卵石返还箱等设备，呼吁游客将拿走的鹅卵石还给海滩。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眼下呢，正值十一黄金周，外出旅游您可得特别的注意安全，千万不要乐极生悲。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有一个人叫莫里斯，7年前呢，就是高高兴兴跟同伴一块儿外出去打猎，但是呢，想不到猎枪走火伤了自己，虽然大难不死，但是却严重的毁容，完全无法正常的生活。在多方寻医之后，最近他勇敢地接受了一次脸部移植手术。下面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给您介绍这个全球罕见的脸部移植术。 65岁的魁北克省居民莫里斯7年前在一次打猎事故中脸部中枪，严重毁容，他失去了鼻子、颌骨、牙齿和大部分嘴唇。虽然活了下来，但是他没有办法正常进食，要靠气管切开术才能呼吸和说话。在经历了4次手术之后，他仍然不能摆脱疼痛的折磨。因此，当蒙特利尔市的整容外科医生博苏克提出脸部移植手术的设想的时候，他立刻就同意了。 一家我一方三种天下战士， 即使被告知死在手术台上或者死于手术后并发症的几率高达50%，也不能把他吓退。他反问博苏克医生，你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值得过吗？移植整个脸部不仅需要技术和体力超群的医生，也需要强大的患者。莫里斯首先需要戒烟戒酒，然后在去年春天开始进行一系列检查和测试。他需要有撑过漫长手术的体力，内脏机能必须完好，不能有癌变或者感染。他还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素质，来承受余生用另一个人的脸来生活的冲击。心理医生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博苏克说，如果心理医生认为莫里斯还没有准备好， 哪怕是到了最后一天，他也会取消手术。手术后需要终身服用的抗排异药物会损害免疫能力，这是患者面临的另一大挑战。两年前，全世界第一位接受脸部移植手术的患者迪诺瓦已经因癌症去世，享年49岁。但是莫里斯已经下定了决心，还好所有的体检和心理测试结果都显示他是个合格的患者。今年5月，魁北克省器官移植协会终于为莫里斯找到了捐献者。博素克说，捐出亲人的脸和捐赠其他器官不一样，因为一个人的脸是独特的、唯一的，这需要超出一般的慷慨。莫里斯终于进了手术室，此时离他第一次和医生讨论脸部移植已经过去了4年。博苏克等9位外科医生在2个手术室里同时工作。当那位捐赠者被放上手术台以后，博苏克要求大家在动手之前静默1分钟，表达对捐赠者一家的感谢。医生们切开皮肤，辨认血管和神经，锯断骨头，为了避免组织坏死，动脉血管直到最后才切断。12个小时之后，捐赠者的脸终于完整地脱离了他的头部，被博苏克托在手里。在另一个手术室里，莫里斯的脸也在医生们10几个小时的努力之后被整个切除，做好了接受他的新面孔的准备。医生们首先把移植脸的骨头和莫里斯的头骨连接起来，然后开始缝合动脉和静脉血管。当5条动静脉全部接好以后，血液开始流通，苍白的皮肤有了血色，移植脸在医生们眼前一点点恢复了生命。这是一个神奇的时刻，手术室里的紧张气氛终于消散了一点。接下来还要接上神经，缝合皮肤，整个移植手术持续了18个小时。体魄强健的莫里斯经受住了考验，在整个过程里始终保持稳定的生命体征。手术结束后，几个医生才承认，他们其实没敢想象这么好的结果。莫里斯在人工昏迷中度过手术后的最初几天。 C'est sûr que dans la greffe de visage, le rejet est très présent. C'est une menace qui est très. 医疗团队的克莱特医生说，最大的威胁是排异反应，他需要服用大量抗排异药物，这会使他的抵抗力非常虚弱。2个星期以后，博苏克医生走进了莫里斯的病房，递给他一面镜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脸。大家紧张地等着他的反应，他凝视镜子里的自己，审视一番以后，无言地对博苏克伸出了大拇指，因为他还不能说。2个星期以后，博苏克医生走进了莫里斯的病房，递给他一面镜子，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脸。大家紧张地等着他的反应，他凝视镜子里的自己，审视一番以后，无言地对博苏克伸出了大拇指，因为他还不能说话。现在莫里斯已经从医院转到一个复健中心，他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The first year is quite difficult. There's a lot of challenges that he has to overcome, relearning to use the muscles. You know, that'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博苏克说，第一年是很难熬的，他要学习使用肌肉，神经要4个月以后才能长好，然后还需要再过8个月，他才能让嘴唇活动自如，做出正常的微笑表情。他还需要学习说话、吃饭，在开始正常生活以前，还要经过许多复健练习。克里斯的妻子非常感谢博苏克，他说博苏克医生给他们带来了重新开始正常生活的希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对于退伍军人的待遇问题呢，一直是该国的一个焦点话题。最近一份报告就严厉抨击了该国政府对于退伍军人的待遇。根据这份报告显示，军人们在退役之后，要想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资格因为服役中受伤而获得相关的福利补贴和医治，那么他们等候的时间呢，要比政府的承诺期限要长很多。那么这份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军人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这个话题的介绍。 这份报告说，退伍军人监察员办公室听到最多的投诉就是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做出有关决定需要的时间太长。加拿大联邦政府曾经一再承诺，退伍军人在提出有关申请之后，16个星期内就会收到有关通知，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资格因为在服役中受的伤而享受政府的经济援助和医疗支持。帕伦的调查发现，对于曾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来说，政府做到了16周内发出通知的这个目标，而其他的退伍军人大约有 70% 的申请，其中包括在阿富汗服役军人的申请都有延误。这些军人的平均等候时间是23个星期到29个星期，其中超过四分之一的申请要等上32个星期或更长。报告还说，在说法语和女性的退伍军人中情况要更加糟糕，一些人等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能得到有关通知。监察员的报告表示，总体来讲，女性退伍军人等待的时间比男性退伍军人的要长，说法语的退伍军人等待时间比说英语的退伍军人要长。另外，监察员的审核还发现，在加拿大退伍军人事务部居然没有一个固定的程序来确定哪些申请可以获得优先处理。另外，导致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政府缺乏透明度，缺乏与退伍军人之间的及时沟通。退伍军人们抱怨说，在递交了申请之后，对于自己的申请现在到底走到了哪一步往往一无所知，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做出决定。亚伊·帕伦表示，有的军人急需获得经济和医疗上的支持，申请递上去了杳无音信，进一步增加了退伍军人还有他们的家人的沮丧以及精神压力。他们应该知道政府会在大约什么时间给出决定。他说，一旦政府超过了16周的这个期限，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应该立即和申请人进行联系，通知他们，告诉他们16周内通知来不了。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这份报告的出炉可能会进一步激怒许多已经对自由党政府表示失望的退伍军人。自由党政府一再承诺要改善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的服务，而且表示要拨款4200万加元用于解决日益增多的申请积压问题。盖伊·帕伦呼吁联邦政府加倍努力来解决问题。他说，必须确保对退伍军人提供公平和及时的福利医疗，过长的等候时间只能加剧申请人的痛苦和压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月27号，世界卫生组织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了会议。会议主要探讨了前一段时间在非洲肆虐的埃博拉病毒的防控情况，此外呢，也对全球出现的假冒伪劣药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世卫组织在会后表示呢，他们于2013年就建立了一个全球系统，专门用于报告劣质的药品，来追踪故意欺诈、未能达到质量标准或者没有对市场进行评估和授权的药物。这类药物通常被称为假药。 世卫组织的数字显示，目前发展中国家中约十分之一的药物呢，就属于劣质药品或是假药。而这类药物包括了治疗癌症、心脏病以及艾滋病的药物，还有避孕药和止痛药。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近十年来首次关注全球的假药问题。好，我们来听联合国特派记者钱思文对此的报道。 今年8月1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宣布，该国北基五省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截至9月8日，当地已发现埃博拉确诊病例100例，可能病例31例，死亡人数90人。作为疫情应对行动的一部分，世卫组织与合作伙伴已从8月8日起，在北基五省的高危人群中间开展埃博拉疫苗自愿接种。进行接种的是一种由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实验性疫苗。 世卫组织始终与刚果金及其他可能受到疫情影响国家的卫生部门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努力确保各国尽可能地做好准备，应对此轮埃博拉疫情，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目前正在刚果金使用的这种疫苗依旧处于实验阶段，尚未获得上市许可。但世卫组织正在努力搭建监管框架，让这种疫苗能够在完成利益和风险评估的前提下，为其他可能受疫情波及的国家所用。世卫组织正在与非洲疫苗监管论坛这一机构开展合作，就监管信息和监管流程等问题进行磋商。鉴于疫苗产品的特殊性，一种疫苗从实验室研发到最终获得上市许可，往往需要经历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漫长过程。由于埃博拉疫情来势凶猛，世卫组织在2014年专门组织了专家会议，就紧急使用实验性疫苗抗击埃博拉病毒进行审议和评估。与会各方达成共识，为应对埃博拉疫情，可以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接种实验性疫苗。大多数国家的药品监管系统都没有专门条款，明确在发生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时的非常时期，如何使用尚处于实验阶段的医疗产品。但这些条款远非完善，在很多情况下仍需进行相关的伦理评估，或是满足待定的进出口许可。此外，目前正在使用的这种埃博拉实验疫苗，其最低的储藏温度必须达到零下80摄氏度，在运输和储存方面存在一定的技术挑战。因而，在加快推进该疫苗审核工作的同时，世卫组织也与全球各大正在研制埃博拉疫苗或是治疗药物的企业开展积极合作，考察相关产品的研发情况和应用前景。但大多数的药品和疫苗目前都还处于初步阶段，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 库克表示，假冒伪劣或不合格的医疗产品不仅不能治疗疾病，还可能对患者的健康造成危害，导致公众对药物、医疗服务提供者以及卫生系统失去信任。根据世卫组织收到的报告，在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所有的主要治疗领域、药物、疫苗和体外诊断工具当中都存在着伪劣医疗产品的情况。 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抗感染药物，也就是抗生素、抗寄生虫和抗疟疾药物领域，最常接到假冒伪劣或是不合格医药产品的报告。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使用了假冒伪劣或是质量不达标的抗生素，每年可能有大约7万到17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肺炎。据世卫组织估计，全球假药市场的市值高达300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每十份医药产品当中就有一份是假冒伪劣或是不合格的产品，而实际的数字可能还更高，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库克指出，这些假冒伪劣或质量不达标的药品可以在非法市场上购得，也可以通过缺乏监管的网站或在药店、诊所和医院获得。目前世卫组织正与各国政府合作，应对这一医疗健康领域的严峻挑战。 世卫组织主要与各国政府开展合作，提升各国监管部门的应对能力，对假冒伪劣或是不合格的医药产品进行及时检测和应对，防止其流入市场。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监管部门平日习惯了与合法合规的正规制药企业打交道，而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者则完全不会按照规矩办事。因此，除了在普通公众和监管部门内提高相关意识之外，对公众和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明确假冒伪劣医疗产品可能存在的危害之外，还必须将这层警觉意识提高到政治层面，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确保实施长期和可持续的监管行为。库克表示，除了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药品，最近几年以来不断涌现的自然疗法、顺势疗法等不同于传统医学的替代疗法，也向监管人员提出了全新的课题。大多数国家的监管系统都对自然疗法、草药疗法和传统医学设立了专门的规定和条款，但是由于各国的传统医学理论各不相同，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统一的监管手段。世卫组织设立了一个相关的论坛，共同商讨监管传统医学和替代疗法时所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让世界各国的所有监管人员能够真正确保市场上医疗产品的质量和效力，能够对药品从生产研发、临床试验到上市之后的各个环节实施有效的监控，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